像是给我赞扬。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去这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去这大海的方向。我说你世上最善 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 娱乐七十二变，小底英宁王大磊跟您聊聊这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 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第九八里。哎，你们俩过节的时候家里喝酒了吗？ 家里肯定喝酒了。 你喝了吗？ 我喝不了。 哟，为什么？ 我这酒量有限。 几斤啊？ 几两啊？ 什么叫几斤几两？没有，这过年喝酒，这你要喝呀，我跟你说喝不过来，家里人多，你跟谁喝不跟谁喝呀？是不是？一人一口就得多。 你碰上过那种特能劝酒，而且特会劝酒的吗？ 我遇上过这特能劝酒的，特会都劝的。你大不了你跟他喝一口，那就是、 能比划比划吧？ 比划比划行，没问题。 就是说，假装一下， 叫唤一声就当喝酒的， 那要当变戏法的了是吧？ 要是你往脖子后面一扔，是不是？ 哎，泼那位后背上， 那得是跟那位真喝多了， 那就是腋下那么一地。 喝酒搁嘎着窝那儿， 我这喝酒出处还真多。 姑娘们不是有时候不喝，拿手绢一挡，腋下那一倒。 我还看见过，这喝酒啊，真跟人家喝，真拼，一杯一杯干。他每干完一杯呀、拿一湿毛巾捂嘴， 那干嘛呢？ 把这酒就吐在这毛巾里了。 哦， 他没喝。 哦，哎，这是个方法。 还有见过什么呀？你喝一口酒啊，就这小酒盅上喝一点酒啊，喝一大口水的。 那为什么呢？ 稀释， 吃了个大馒头，稀释。 喝一口酒，吃一大馒头。 哎呦，那可太噎得慌 了。我觉得这个噎得慌，搁一边撑得慌。 王奶奶，这样我跟你说，这么一饭局啊， 那边老辈儿特高兴见你喝酒。 对，比如说你祖奶奶见着你了， 嚯， 喝小姐， 哎呦， 喝， 奶奶醒醒醒， 这奶奶也都喝了多少了？这是 祖奶奶， 嗯， 过年了，哎。这个亲戚李道的是真是假的你也得去串串去，是不是 假亲戚呢？ 对，亲戚怎么样？是假的呀、 是真亲戚，就是你愿意不愿意 啊感情是真是假的、 对，有的这个走得近点、有的走得远点、也有走得更远一点的、但是过年呢得晃一道去， 对，串亲戚嘛、 对，到那儿来了，好在您是个名人、上过两天电视，给您摆在桌子， 也不准两天 啊，对，上过几回电视，给您摆的桌正当垫儿， 给我摆桌正当垫，给我供上。 上座，上座，上座，坐上，坐坐上吧。来来来，怎么着？他来了，咱别饿死他，饿着他呀！哎， 吓我一跳，饿死！ 摆桌子菜，弄点酒。哎，对，好，对好了那酒，来， 对好了那酒，现兑的， 不是都弄好了？ 哦， 请您坐上这儿，孙男弟女， 都是 您哥们儿兄弟 啊、哦，都是小辈儿。 哎，您还有您的长辈叔叔大爷过来了。给您敬酒，给您拿。